你知道你刚才坐在那儿像什么吗？ 什么？ 一只棒蛋的母鸡。 怎么就成母鸡了？好歹也是一只威武雄壮的公鸡。 是挺像的。谢池看着何峰的背影一阵心酸。何峰坐到车里，开着车快速从他身旁过去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云幕中。不断的分分合合经历多了，对别离早已习惯。谢池将手伸出伞外，接了一把冰冷的雨，带着他回到家中。谢池刚要关门，外面伸进来一只手握住了门边，他赶紧拉开门，来人不多言语，直接将他打横抱起，骤然腾空。谢池搂住他的脖子。不是不来了？ 后悔了？ 但条命。 那就死在你这里吧。 在历经数月的轰炸，日军长达六周的兽刑与屠杀后，日本当局急促欲恢复南京的市容与社会经济秩序，对地区的工业、财政、金融尤其重视，不断派遣日籍顾问对南京的经济进行监督与控制。通过推行繁苛的物资、税收政策，无力控制南京的中国工商企业搜刮民脂，压榨中国人民的劳动力，所得收入用作日伪政府与军队开支，同时还扶植日商企业，设立多所财务机关与公司银行等，使南京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。在一系列苛政猛虎的控制下，南京的秩序表面上日趋稳定，工商业也畸形地逐渐复苏。税务总局的郑源来汇报工作，酿了几条新的税收项目与相应政策。何峰坐在桌子前逗着一只金丝雀，郑源也不管他听没听，一如既往自顾自地说了一通。对这位经济顾问的德行，他早就习惯了。 白下路分局新添了六名成员，税务员两位，税警四位，这是名单。长官，长官， 说完了。 卑职已汇报完毕。 能，知道了。 何峰把他晾在一旁，继续吹着口哨逗鸟。半晌，他又看向郑源：“ 杵在这儿干嘛？还有事儿吗？”“ 没有，这是新入职的人员名单，请长官过目。”“ 放那儿吧。”“ 是。”“那有关盐税和……”“ 知道了，出去吧。”“ 是。” 郑源默默退了出去，见过道没有人，边走边嘟囔：“ 哪儿来的废物，真他娘的费劲。” 脚步声渐止，何峰直起腰，顿时变了脸色。现在的征税真是越来越严苛了，项目杂多，金额庞大，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。何峰看着笼子里没精神的金丝雀，早上送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，现在已经病恹恹地缩着脑袋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何峰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跟他也没什么两样，无非是自己的牢笼更大更危险。何峰打开笼门让鸟出来，可他又瞎又笨，仍立着不动。他用笔轻轻戳了一下他黄黄的小脑袋，鸟翻腾起身又飞了两下，左右转悠，就是找不到门。 蠢东西。 何峰提着笼子到窗户口，轻摇了摇笼身，让它靠近笼口。鸟儿刚找到出口，便嗖地飞上蓝天。 蠢东西，别再被抓到了。 何峰看着远去的金丝雀，余光扫到楼下的女同事，那女同事仰着脸也在看鸟。何峰靠着窗栏，轻佻地朝她吹了个口哨。女同事瞧见他，立马低下脸去，快速进入办公室。何峰轻笑一声，扔了笼子，拿上衣服出门。 前几日，日本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于南京，新上任不少军要人员。从前何峰在东北时便好聚会喝酒，和一群鬼子玩成一片，套出不少重要情报，在南京照旧混得风生水起。晚上何峰与几个朋友吃饭，一共七个人，有四个都是中国人，皆在伪维新政府工作，是群不折不扣的大汉奸，还有一个是从新京过来的，何峰的老相识花田寺。因为长着经济，很多高官都会巴结何峰找路子谋利。今天有个生面孔，是浦镇机场新上任的程经理，一直绕着何峰谄媚，不停地敬酒，奈何何峰酒量太好，最后倒是他自己喝多了，饭后三三两两分散回家。程经理仍跟着何峰，邀请他去慰安所找姑娘。花田寺摇摇晃晃地指着程经理笑着说， 小池先生是是有女朋友的，可是藤田将军的爱女。 哎，那又怎么样，不在身边，我的妻子也在北平，男人嘛，都懂的。 看来程经理是常去啊。 也不是经常，偶尔偶尔。